OK， 我们说微笑呢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啊，与地位贫富没有任何的联系。也许呢一个富翁呢有可能是忧心忡忡的，而一个穷人呢则可能带着微笑心情舒畅。那一位处于顺境的人呢可能是愁眉不展，而一位身处逆境的人呢可能是经常会面带微笑。所以呢请我们大家都面带微笑的去迎接自己的生活吧。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钟辉。那今天呢是星期三了，各位过得还好吗？我们来继续听歌给大家来这个加油打气哈。那我们说缘分呢让我们相遇乱世之外，命运呢却要让我们在危难中相爱。光年之外呢是年度科幻巨制电影太空旅客的中文主题歌了。那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的一个跨时空的爱恋，一起来听听这首光年之外吧。来，有请邓紫棋。 感受停在无法的那之间，如何瞬间冻结时间，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微笑着像尘埃，漂浮在一片无奈。缘分让我们相遇，很是意外，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也许为 缠绵的歌词搭配着动人的旋律啊，那么邓紫棋独特的嗓音呢以及深厚的唱功，将电影当中极致浪漫的深空爱恋演绎的是大气磅礴。乱世之外相遇，危难之中相爱，这些可能都是我们都没有想到甚至是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在这首歌当中呢，也许我们能够多多少少的体会到一些，是吧？ 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听到的是来自潘晨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起风的季节》。这首歌呢，就像是秋天一样，有浓的化不开的愁绪，讲述着热恋之后呢，恋人间进入到相处阶段的磨合与争吵。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轻民谣曲风的歌曲，来自潘晨的《起风的季节》。我们来掌声有请。 走多近是体贴，离多远是对自由的理解。坐着赶在撒野，我还不懂那年你说情人不是磁铁，什么是空间我肯学，我不要两人连三步都争吵。假如生态缺氧你想要逃，冷静一下也好。起风的季节，这不是离别，守候不跟从，可是这孤独谁懂。一风吹的梦遍地泛红，哇哦，起风的季节反而更坚决，坚信这种爱能打动你的脸孔，会让你重拾笑容。我认同，眼泪是苦的夜，每次坠落都是输在滴血，静静躺动成雪，爱会战胜一切。小说结局总是那样写，我有不确定的感觉，我要有了你其他不重要。可是天真想法得挑一挑，老碰上不太好。起风的季节，这不是离别，守候不跟从，可是这孤独谁懂。一夜风吹的梦遍地泛红，哇哦，起风的季节反而更坚决，坚信这种爱能打动你的脸孔，会让你重拾笑容。不是离别，守候不跟从，可是这孤独谁懂。吹了风不感动，但谁认同，哇哦，起风的季节反而更坚决，爱会怂恿你我的心重新靠拢，会让你重拾笑容。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最无声的陪伴呢，只能听不能说的寂寞啊。当眼睛看不到的时候呢，耳朵就成了我们唯一的眼睛了。那李荣浩第五张的全新创作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耳朵》呢，也是正式的曝光了。那耳朵呢，可以听到人们的喜怒哀乐，听着猎人们的絮语，也听着人们的倾诉。那当闭上耳朵，仿佛呢世界隔离，自顾自的与自己对话。世界很空，世界只有我自己。歌声淡淡的在耳道里巡回，却成为我们心房里重重的寂寞了。所以呢，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来自李荣浩的全新作品《耳朵》，听听看吧。 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驱赶你孤独。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失策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驱赶你孤独，总是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是苍 王牌冤家，念念又不忘，年少有为，贫穷或富有，到张家明和婉君，李荣浩的每一首歌曲呢，不但创下了极高的传唱度，更在各大数位平台呢，不断的在刷新记录。所以听完歌呢，学会不浮躁，不马虎，做任何事情呢，都要认真负责。那说话呢，也要讲求方式，多用眼睛看，多用耳朵听啊。 Listening for the best, my reputation's never been worse, so you must like me for me.We can't make any promises now, can we, babe? But you can make me drink. Dive bar on the east side, where you at? Phone lights at my nightstand in the black. Come here, you can meet me in the back. Dark jeans and your Nikes look

首很精致的迷幻的电音小品啊，中间呢还加入了一些这个国风感的采样啊，那再加上穆小雅一贯的清新舒缓的声音，很容易的就让人安心的听下去了。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穆小雅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幻梦》啊。那这样一首歌曲的灵感呢，也是源自于《红楼梦》啊。那么镜中花，水中月，往往是一场空。歌词里边的画面感也很强啊。那么这种意识流的作品呢，不需要尽力的听懂每一句，联想一下《红楼梦》的故事，你就能够大概明白歌曲当中的含义了。那所以我们也感谢穆小雅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首幻梦幻想的一首歌曲哈。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我们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郁可唯推出新歌《进化》，此曲由陈粒创作，是一次颠覆性的个性化呈现。对比郁可唯以往的音乐作品，你会发现在这首歌里，他用到了不一样的唱法和气息，更洒脱，情感张力也更强。另外，陈粒的音乐向来个性，别人很难驾驭。郁可唯挑战陈粒，从某种意义上讲，本身就是自我进化的过程。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郁可唯《进化》。 山影铺开，白天又到来，零零碎也很美，很长交替流动也安静，好风景别浪费。温度在脚下，什么在发芽，是你的尾巴到我尾巴，心事很无聊，不开口打扰，又难以启齿，又言过其实，堵住我嘴巴，跟着我头发，渐渐爱上了这样的问答，变成了哑巴，我还在进化。多余吗？ 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ay, welcome back。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呢，我们来听一点特别的，为大家介绍一支乐团，它的名字叫做是纸马乐团，那你也可以叫它是纸马乐团啊。他们是来自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支原创的音乐团体啊，有点 hip hop， 也会有一点 R&B。比较难得的是呢，音乐里呢会有着一些彝族的色彩，完美的融入了国际流行的节奏啊。那么将流行呢是更加的本土化了，是一支唱作俱佳、备受期待的音乐团体。那么从凉山出发，他们一直走着以自己的方式。是让世界听见了凉山，听见了纸马。所以呢，我们先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他们的《好好先生》，掌声请。 阳光它透过窗口，温柔的洒在我脸上，很享受那种样半睡样半醒的感觉，呀，沉浸在美梦中，我不愿醒来，不愿醒来，哦，不愿醒来。突然又来通电话。是哥们儿从北京打来的，他说要纯洁的、善良的、耿直的好先生、好兄弟，你似乎经历成一只乌鸦，走了，去了天堂。以前啊，你背着吉他呀，从凉山到成都，到你家到北京，走过了大半中国。哦，好先生，行走的人怎么终止了？你的旅行，从今后人人走山林间，城市里就把你每条街每消息都听不到你声音。哦，好先生，行走的人怎么放弃了 你的梦想？ 你对自由音乐的追求。家的天依旧是那样的蔚蓝，人们也依旧是自顾的、不暇的生活着，小心翼翼翼的、身不由由己的生活着，平庸着平庸，无法改变。以前呀，你背着吉他呀，从凉山到成都，到丽江到北京，走过了大半中国。哦，好先生，行走的人怎么终止了？你的旅行，从今后远远走上你前，城市里就把你每条街每消息都听不到你声音。哦，好先生，行走的人怎么放弃了？ 羡慕 你对自由意愿的追求。生命本来就是一场通向死亡的旅行，搭建的这个世界，万物的不断变迁，总会有很多意外。当你那悲伤的、快乐的、失去的、拥有的、血肉是光盖的，随意一笑是无踪。哦，好好先生，幸福的人，我们所拼命的、努力的、追求的、到头来算不算是一种成功？从今后。城市里就把你每条街每消息都听不到你声音。啊，好好先生，行走的人，这次你往永远的地方走了，走了，啊，走了。下了几滴眼泪， 宝贝就记一记不用，不再想失去的拥有的悲伤的快乐的好好 生活。 是来自芝麻乐团带来的一首歌曲，叫的是好好先生，来纪念已经去世的好友彝族歌手胡建伟。歌曲呢并不伤感，有的只是对这位老朋友的怀念。用乐团自己的话讲呢，能够为好友做一点事儿的就是呢让他在音乐里边生动的活着。没错，时间过得很快，快得很霸道，那万物呢都要跟着他来调整自己啊。他是我们生命的节奏，我们也只能够卡着节奏向前走，谱写自己生命的旋律了。没错，芝麻乐团呢比较吸引我们的地方呢，还有他们对和声的运用啊，那是一支真正的乐团，而不是和声组啊。那这一点呢，已经比很多的一些组合还有一些乐团高级很多了。所以呢，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他的歌好吗？是来自他们的一首，叫做是《存雪》，也是一首满满爱意的情歌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今天呢就为你推荐这么多了。那希望今天所有的歌曲你都能够喜欢。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嗯，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吧，拜拜。 孤独如疲惫的我，街灯是一直静静的告诉我，走从脚步该怎么走，在这没有你陪伴的夜里，多么伤悲。我听说你的故事里再也没有我名字的出现，我越来誓言它只存在冬天的雪花里，终有落地沉睡之后的无只剩下寒冷空气与我对白，寻找着你下雪这该有的季节，老地方的你呢是否依旧阳光，沐浴着